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欢迎各位啊，在周日的晚上呢，准时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首先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搜索一下这个挑战新歌声这个节目名词，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微博上一直播搜索我们的活力982，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内观看一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当然，如果您现在正在行驶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 和 M 927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啊，这个通过以上这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呢，一共有两位，他们呢可以说是胜似乐队，但不是一个乐队啊，都是独立的音乐人，但是他们的这种配合的水平以及默契程度都是非常的棒的，也是我们今天晚上音乐不迷路的两位主唱啊。那么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就由我们的两位这个嘉宾啊来给大家带来非常好听的歌曲。先听一首歌，然后让我们的嘉宾稍稍准备一下，我们一会儿见。 OK， 欢迎回来啊！在这个一首非常好听的英文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啊。刚刚呢也给我们的乐队成员啊留出了一点点这个调试设备的时间，也为了来给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带来更加精彩的演唱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一下这个今天到场的嘉宾，我们的于子君以及这个张子薇两个人，欢迎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你数数 我叫于子君。 所以我们真的跟上节目之前商量过的一样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俩都是90后。对， 95后。 哦，韭菜。然后一起这个形式到现在快一年了。对，之前都各自有各自的乐队玩，也就玩的还行吧。对，然后突然两个人就对 突然 一起玩了， 就怎么了？ 就在一起玩音乐了。对， 哦，对，咱说话得把这个话严谨一点，得把它说明白啊。这个得让我们的听众听得一个明白。 对，然后现在到现在快一年了吧？对， 嗯，哎，所以说就是你们两个之前都是拥有自己独立的乐队的是吧？ 对，就各自都有。然后现在 别看着我，看着屏幕， 看着镜头，不要看着这个。 现在就开始在一块儿玩这样一个形式。 哎，那我们一会儿可以聊一聊你们俩是怎么相遇相知啊，这个相互在一起玩音乐的。尴尬的笑声是什么意思？对，放松一点啊，这个今天呢我们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了这个5首歌曲。那接下来啊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两位乐队成员带来了什么样的精彩的表演。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啊，也是我们每天都会推荐的一个歌曲，来自于我们每天的嘉宾。当然这个也会变成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周榜，然后汇总成一个月榜，最后进入到我们的年终盛典当中，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两位歌手给大家带来的什么样的 C 位主打歌。两位嘉宾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的两位嘉宾 好。 好 OK， 那首先第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我们的于子君以及张子薇两个人带来的歌曲叫做《迷途》。OK， 那接下来时间给我们的两位嘉宾，有没有准备好这个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演唱？ 好呀，然后这首歌是于子君写的，然后他之前有自己的版本，然后在网上也有发过，但是在我们两个在一块玩之后，然后就是加入了不一样的编配吧。 嗯，加入了不一样的编配啊，这个我相信。 然后第一首先给大家来唱这首歌《迷途》。 迷途 ，OK， 这应该是一首原创歌曲吧？ 哦，对对对，于子君写的。 哦，子君写的原创歌曲叫做《迷途》，也作为我们今天的 C 位主打歌献给大家。那么接下来时间交给二位，一起来听。 想，这是上帝奇迹。 会垂怜，给你我在落定之后，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啊 ，C 位主打歌来自于于子君以及张子薇，叫做《迷途》，一首非常好听的类似于民谣的歌曲。而我刚刚还在这个网易云上，搜索了一下他的歌词，真的，这个子君可以说他的写词的能力确实很厉害。而且，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问子君，这首歌曲把它创作出来的时候，是自己有什么样的小故事吗？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子君， 其实这首歌的词儿不是我写的， 不是你写的 啊， 但是这可以说说它的来源吗？ 这是一个朋友写给我的一个歌。 就是这个你的一个朋友把这首歌写给了你， 对， 词 写给了我， 词写给了你， 对 对。那当时为什么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你们两个人有了这样的一种想法，你要创作这样一首歌《迷途》？ 可能这就是一种合作吧。 突然这么正经、就是为什么？ 没有，就是就单说一下这首歌吧。 嗯， 对，这首歌的词就是主要写的就是两个人始终就是非常想在一起，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吧，始终不能在一起的心中的一种纠结和痛楚吧，隐隐作痛的感觉， 一种隐隐作痛的感觉。 对对对。 而我看到这首歌应该也是作为你最近就是近两年的一张EP 出现的，对吧？ 啊，对，就是其实这首歌就是写出来也有四年了，但是就是偶然机缘巧合吧，有一个机会就把它录出来了。因为之前其实不太敢录， 为什么？ 跟词作者有一些不太愉快的经历，所以就是、 哦、 但是现在没有关系了、 哦、 对，所以就是之前不太敢录，怕人家不高兴嘛，对、 哦、 然后关系比较好了，然后就说 就把它 录出来吧。对，这也算是对两个人多年友谊的一个纪念。对， 嗯，哎，那在这个就是原作版本当中，我们的紫薇加入了那个和声，也是后来子君想出来的吗？ 啊，这是他想出来的。 这个其实是我们两个去录歌那一天，然后看看能怎么样去把这个歌丰富一下，然后我就加了一个和声，然后录音的那一版的和声其实是一个即兴。 啊，就是真的之前没有商量好的，就是我想到这儿了，我突然之间这个脑袋顶上开了一灯泡， 对，突然觉得还挺合适的，然后就弄了这么一段。 对，因为我看到有好多朋友说啊，就是这个这首歌里边的和声很棒啊，但是还有人说这个现场听更好，讲真，然后还说这紫薇妹妹的和声也很美。 谢谢他们。 嗯，对，琴儿姐听了张紫薇唱歌没有说不好的。 嗯，怎么说， 就太好了，所以大家都说好。 没有 经常能听到别人在，对，就是比如 发自内心的夸赞 啊。对对对，就是比如谁的某位音乐人的就是非常好的 点评 啊，不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著名音乐人张紫薇给和声，然后评论一下。 不， 没有，就是反正张紫薇的歌声，就是声音在，对，大家都是说非常好。 只能说是放这首歌里合适吧，还是歌写得好。 现在就开始商业互吹的环节了吗？对啊，这个大家呢现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来观看一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来看一看这两个不是乐队但胜似乐队的人啊今天的精彩表现。真的从看到他们俩的第一面开始，我最开始的想法是这两个人会不会是情侣关系，但是子君呢瞬间就抛开了，我们俩不是情侣啊，我们俩就是这个好朋友啊，在一块玩音乐的。然后呢在看到他们两个的资料以及自我介绍之后，因为两个人写的资料啊这个看起来有那么一丝丝的晦涩难懂， 写的比较迷是吧？ 对，就是怎么说呢，更有文艺范儿一点，所以就更让我对你们俩这个乐队的组成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真的，最开始因为每都是有各自的乐队的，包括子君、紫薇两个人之前都是有各自乐队的，而且还都担任着这个比较重要的工作。但是为什么就是突然一下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们两个走到了一起来玩音乐的呢？或者说是谁先提出来的？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认识都很多年了， 认识是很久之前的事情， 对对对， 但是一直就是也没有合作或者怎么着，就是去看看对方演出类似那样，然后 商业互吹一下， 商业互吹， 假装掏个门票钱，然后 商业捧场去看演出。然后要说合作的话，那可能是感谢一位 音乐人朋友， 感谢一位音乐人朋友， 叫姜二石。 姜二石是不是来过这个节目？ 不知道啊， 就是之前他做专场，然后想找一个女生去当嘉宾嘛，然后所以找了我。然后当时我是身边没有合适的乐手，然后我不会弹吉他，我就找了于子君，然后非常开心他居然答应了，因为这事儿还挺麻烦的，要排练，然后还要腾出来一天去演出，然后他答应了，就是这么着先合作了一回。但是这也不算是合作，就是帮我弹一下琴这样，然后之后慢慢的就是觉得可以开始。 人生都是一步一步，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是觉得可以，然后就开始合作。 弹琴可以， 弹琴可以。 好， 哎，那子君当时是怎么就突然想答应去做这份苦差是呢？也不能说苦差是吧？ 苦差吧，嗯，对，张子薇好看，这不是苦差。 那啊，就这么简单？ 没有，就是。张子薇 number two 说我也得答应，对吧？就是做朋友就得帮忙，就该帮忙就帮忙嘛。 对，所以你们俩还是通过这么长时间，你们俩认识多少年了？ 三年吧 、 不会数日子，平均一下吧，三年。 塑料乐队花是吗？ 对，其实也不太长，对吧？人生漫漫长路，还有很久要走。 就本身都是大学里面玩音乐、做音乐的，所以本身就互相都知道，然后就比较惺惺相惜这样。 嗯，明白了啊。那还真的是一个，就像子君这个介绍里面写的一个极其复杂的人，但唱着简单的旋律，只是想唱歌而已的嘛，对吧？ 对对对。 OK 啊，这个刚刚的第一首歌曲 C 位主打歌《迷途》过后呢，接下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两位独立音乐人啊，现在这个坐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的音乐的享受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苍波望》，没有错吧？这首歌 啊，对对对。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苍波望》带给苍波望带给各位，接下来时间交给二位。OK， 准备好就可以随时开始啦。 飞鸟起，浪过苍，狡兔死，走狗烹，无声于踪影。鱼儿渡海苍，竹浪叠排山倒，雾霭轻，雨海生。 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于子君以及张子薇，叫做《苍波望》。哎，我有一个问题，这首歌我没有在网络上查找到任何有关的消息。 其实这首歌是我们翻唱的改编的好朋友的一个作品，然后他也还没有发布过，就是他刚写出来的歌，然后被我们改编了。 哇，真的，但是这种感觉有那么一点儿，类似于云南当地的民族风情的一种歌曲。这是你们改编过后的样子吗？还是之前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风格？ 可能本身就是会比较偏向于中国的和声的这么一个方式，但是也不完全是吧，也还是有西方的那个和声的结构。但是我们拿到这个歌之后就觉得，因为我们有一个五人编制的乐队，然后我们队里有一个二胡，然后就觉得能够很好的融入这个作品，然后就改了一下，包括中间还加了一段戏腔的唱法。 嗯，反正就是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真的，在这个紫薇刚加入和声的时候，就感觉这首歌肯定听起来不一般啊！我相信现在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肯定也是跟我一样的想法。那么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继续来欣赏更多好听的歌曲。各位也不要走开哦，我们一会儿见。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纳佐。欢迎各位啊，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同时呢，更推荐大家的就是用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在微信里面搜索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以及视频观看啦。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博的一直播里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点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欢迎各位刷刷小礼物跟我们留言互动。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这个曾经的独立音乐人啊，但是现在一起搭伙做音乐，不是乐队胜似乐队的两位于子君以及张子薇，欢迎两位再来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叫张子薇。 大家好，我叫于子君。 俩豆叔叔还是这些话， 对 一点不变的，你们俩是 不仅农那阴历叔叔，阳历也叔叔， 阳历也叔叔是吧？好家伙。哎，我突然很好奇，当你们第一次要是跟其他人介绍自己的时候，因为毕竟是做乐队嘛，在各种 live house 呀，跟自己的乐迷或者是那些就是乐队的同行们交流的时候，怎么介绍？ 一般大家会就是比如说交一个资料啊，或者说演出写名字的时候会问我们叫什么，然后我们会说叫于子君成张子薇，然后 于子君成张子薇 就中间一个称号，然后或者是 我以为你们这个是写错了，就是加一个张于子君加张子薇两个人的乐队，然后真的 是吧， 是称号是吗？ 这称号，然后或者说就是打字的时候打一个 X 就那样。对对对。 哎，为什么要起这样的名字？ 大家就会问我们，那你们乐队叫什么名字 啊？ 然后我就会说，就叫于子君成张子薇。 这名是谁想的当时？ 当时就是觉得专门再去起一个乐队的名字 没有意义， 没有那么大的意义，然后在一起弄就是玩音乐就是玩音乐，然后 就这么简单， 就把名字放在一起就好了。 还真的是这样啊，就我每次看到这个子君的自我介绍，他的第一句话都让我重新认识一下二位，就是看起来或者是接触起来都是感觉这个人可能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会有好多的故事可以探寻，但是一到了音乐当中就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人。 我吗？ 你们两位都是。 其实还好吧，就大家故事应该都还蛮多的，音乐可能就是一个表达的方式， 一个表达的方式， 对对 对, 对， 嗯， 跟风格也有关系。 哎，但是你们在之前聊的时候不是有说过，之前都有各自的乐队，但是风格却不算相符吗？ 对， 极其不符， 极其不相符， 极其不符。 子君之前是做什么摇滚吗？ 对， 长得像是吧？ 长得就像摇滚， 原来长得更像。减去了一头长发， 好家伙！那紫薇呢？ 我原来就是流行，就是一个木吉他弹唱那样的。 哎，那你们两个是怎么就是成到一起去的？这个我更好奇了。就音乐风格都不相，音乐风格都不相符哎。 有时候音乐风格这个 不重要， 自己不太重要，而且自己正在做什么音乐，做的风格可能也会受就是身边的就是能够一起弄的乐手啊，或者是能力的限制之类的。就比如说我原 不要想，不要想这个，对 对， 不要想这个，大家都如果大家都想着说永远玩不到一块儿，那就永远都玩不到一块儿， 那就永远都玩不到一块儿。 音乐就是音乐，就没什么玩不到一块儿的。 哎，那假如说就是咱们在一首歌的改编的过程当中，就假如说我拿到这首歌，这个词是紫薇写，假如说啊，词是紫薇写的，然后曲是子君做的，然后这个时候咱们产生了分歧，听谁的？ 经常产生分歧，还互相骂。 经常有这样的案例，就是我写词，他写曲，或者他写， 还真是啊， 他写词，我至今没写出来曲。 然后呢？ 对，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对，互相谩骂。没有，就是再商量嘛， 对， 再 商 量嘛。就是如果不行的话，那咱就不要了，就再写一个。 啊、 然后什么时候咱们都两方都觉得好，都觉得符合，就是这就是个可以留下来的东西。 是这样吗，子君？ 是， 反正我觉得是。 看子君的眼里边充满了无奈。 对，这个就是没有关系，是吧？就是作品不好了可以扔。还会有更好的东西等待着咱们， 嗯， 对吧？ 但是人， 对人不能散，对，这很重要。 哎，这也是俩人做一块做音乐的前提啊。 对。 OK 啊，上半段的两首歌曲，一首《迷途》，另外一首《苍波望》啊。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由我们的紫薇啊，这个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叫做《青木》，对吧？ 对 啊，没错啊，那我们一会儿可以聊聊这首歌曲的背景故事呢。接下来时间交给二位，青木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回顾，最后还不如。 看清楚，那些话多可笑啊，想起却怎么还眼红，它只能留在最初。曾以为一次决心能成一生路，以为一个梦错过了就总记住，那天我们多快乐，余生就会有多麻木，记忆它家从不是个长处。从来忍不住，还好还不迟，没有一滴回顾，最后还不如从未把梦看清楚，那些话多可笑啊，想起却怎么还眼红，它只能留在最初。曾以为一次决心能成一生路，以为一个梦错过了就总记住，那天我们多快乐，余生就会有多麻木，记忆它家从不是个长处。 刚这首歌曲《青木》啊，来自于于子君、成张子薇啊，我这么读对吧？ 可以可以， 没事，和也可以，和也可以。 于子君和张子薇。OK 啊，一首非常安静的歌曲。子薇呢，这个问题问你吧。这首歌我看到他的专辑是来自于20岁之前写的歌，所以今年是属鼠的话，今年21岁。20岁之前就已经开始自己单独作词作曲出 EP 了吗？ 其实这个 EP 的形式就是把那些自己录的小歌放在一起，然后20岁之前作品杂集是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因为不会起，就是想了想共同点，就是20之前写的。 好家伙，你们俩这真是随便啊。 没事，做音乐不随便。 对，但是做音乐的态度，这个是大家可以从我们的音乐当中，从歌曲当中是可以去听到 去体会到的。那子薇来给大家说说这首歌吧。 这首歌最开始写的时候是高一上数学课的时候。 高一数学课，看来大家都经历了同样的故事。 如果王老师在听广播的话，您就换个台。然后上课的时候觉得那个学不下去了，然后掏出来纸笔就开始写歌词，然后好多以前的小歌都是这么写的。然后写完歌词之后给他稍微写了一个曲，当时觉得不太满意，就把这个先放着了。然后等到上了大二的时候，就是整理之前所有作品的合集，然后想起来了这一首，然后觉得有一些的部分还能用，只有之前自己写的东西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就留下了一部分，然后重新写了一个新的副歌，因为之前写的太幼稚了。 嗯， 原来你们的高中生活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 的，就很丰富。 高中的数学课程。如果王老师在听的话啊，这个不要调台。紫薇讲述了当时在高中数学课上的这种创作的经历，其实我倒觉得来说还挺好玩的，毕竟我的数学课也是这么度过来的。 大家都差不多， 大家的数学课都差不多吗？青木啊，这首歌曲一首非常安静的歌曲。哎，那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感受下，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故事呀，或者是导火索呀，让你突然想到这样一段词？ 我倒有一个故事要讲给大家。 嗯，是跟这首歌有关的吗？ 对，非常有关，非常有关。对，有一次演出，然后有一个人发了张子薇一个视频，然后特别可爱， 说 张老张子薇老师这首《青木》非常好听。 然后 发誓，对， 青木两个字写的 是青色的青，木头的木。 其实就是输入法识别出来第一个那个青木， 对，所以搞得很尴尬。 但是这个歌词写的确实啊，你看其中两句来分享给大家听啊，一日月升现漫天繁星，我冠以凡尘名，你却从那天上来看痴我郁郁青青，有点类似于很古典的感觉。紫薇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人吗？就是那种偏古风一点的，或者说在作词方面会偏古风一点的。 词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我听英文歌或者外文歌其实还比较少，然后就是听国内的或者听港台的，然后就是有很多文化底蕴都很深厚，然后深感自己没文化，然后看好多 书。其实是中华文化传统这个底蕴太。是你的 这个 对 太高深了， 对， 我这不太行。 没事，大师都说自己不太行。 对，反正这个从词呀，从曲来看，这都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而且还有朋友在这儿留言啊，说这个歌手会火，我就等着这条评论被置顶。 已经两年过去了，他的梦想还没有实现。 快了快了快了快了，马上就会实现了。毕竟这么好听的歌曲嘛，这个也是会有人重复去听好几十遍的。这首歌曲《青木》来自于于子君以及张子薇。OK 啊，我们的分享继续。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你二位选择一下，是勿念还是有一天？ 先唱有一天吧，然后一会儿我们再唱一首别的好吗？ OK 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有一天你在我怀中死去，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准备好就可以随时开始了哟。 只剩下漆黑的夜，有一天你在我怀中死去，却只能被你蒙住双眼，有一天生命不再完整，只因你已不在我身边，有一天你死在我怀中，还有什么能告诉谁？ 是在里面，若只在梦里，别只在梦里。我想和你再说一句，真的，真的失去了你。 这首非常好听的原创歌曲啊，来自于于子君、张子薇啊，这个有一天叫做有一天你在我怀中死去。这首歌是子君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对吧？ 啊，对。 嗯，看歌词好像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的悲伤在里面。 对，大家都会这么说，然后人家问我说啊，你的爱情故事真凄惨。我说 那事实是这样的吗？ 我说这首歌就不是写爱情的 啊 然后转念一想好像其实是写爱情的，对，但 是 跟我没大 是写爱情 是，但是跟我没带大多没多大关系 啊，是写别人的爱情的。 对对对对对， 哦，但不管是写自己的爱情还是写其他人的爱情，总之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很走心的歌曲啊，叫做有一天你在我怀中死去。 OK， 看看时间啊，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3，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叫做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啊，也是我们每天这个最好玩的一个小环节。今天呢，这个我们的子君以及紫薇啊，这个带给我们的挑战还真的是这个中国新歌曲当中的一首歌曲，但具体的挑战内容我还不知道啊，这个看是不是两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这样的小惊喜，两位是什么样的改编吗？ 之前知道规则是可以唱一个新歌声里面的歌，对吧？ 嗯、对。 然后我们去 改编一下。对。 第二季还是我忘了哪一季了。那个张恒远唱过子曰的《伊忧》，然后我们今天来唱这个。 OK 啊，那 去改一下。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二位啊，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张恒远的《伊忧》，一起来听。 三个字儿，好家伙、啊、这真的是改编的挺厉害的啊，这个改编真的是吓一跳的感觉，而且两个人的现场表演的这种配合的方式，而且还是很厉害啊，就是那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刚刚看到我们视频直播里面子君的那种放肆的笑以及紫薇那种含蓄的眼神都是一一表露了出来。这首歌曲改编自张恒远的《伊忧》，非常好听。OK， 看时间啊，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8啊，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子君以及紫薇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演唱，感谢二位，这个也是祝二位啊，这个之后能在乐队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能给我们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最后30秒的时间给你们，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能在哪里找到你们的歌。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在网易云音乐上面搜索我们的名字，于子君，于是年年有余的于，一个木字旁一个辛苦的辛，念子，然后一个木字旁一个君子的君，然后我的网易云叫做张子薇，工长张孩子的子，还有草字头的薇，然后通过这个呢，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我们，看到我们每天日常可以发的我们平时的演出的资讯， 还有很多视频，对 对对对，还有一些 机会可以来现场看一看。是吧， 现场看看我们五个人编制的乐队。 嗯，对啊，还有那个二胡的小哥哥啊，也是非常的惊艳啊，大家也可以去现场看一看我们的于子君成张子薇啊，这个乐队的现场演出。 OK， 非常感谢两位的精彩表演，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挑战新歌声，那么稍后给大家带来的是成一电台，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